克利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优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来到了七点钟，冷笑话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优选笑笑笑。 优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刀有关的 ，Pizza 啊，你知道啊，成年的刀它叫什么刀？ 成年的刀， 对。啊，有一个名字的。 这个刀它长大了。 它长大了。 成人了。 是的。那应该叫什么刀？ 九把刀。 九， 确实啊， 的确， 他的作品大家也知道，我就不多说。 也很好看的这个电影啊，不是九把刀， 不是九把刀吗？ 不是九把刀， 那是九尾狐吗？ 九尾狐都没刀在里面，啊、拿个刀？ 那是九牛二虎之力吗？ 然后刀呢？ 那是刀嘛，刀嘛，刀。OK，、like、成年的刀 是的， 成年的刀叫什么？ 是的，他成年了。 他成年了，大刀吗？ 大 大刀阔斧。 No。 破釜沉舟。 No。 水能煮粥，亦能载舟。 哇，你已经说完所有的谚语成语出来， 是吗？ 不是。还什么刀？ 什么刀啊 ？OK， 他的答案是有"刀"这个字的吗？ 哎、 是吗？ 啊，是的。 长大的刀啊，成年的刀啊， 是的，是的。 成刀、成龙、成刀什么刀？ 什么刀？ 马到功成。 马到，哎呦， 有吗？ 不是， 就成语罢了，没有需要，哎呦，大家都懂。 不是， 是跟什么有关的？ 是跟什么有关呢、啊？跟我怕我讲了你就会懂了。 说说。 跟。双关语有关。 双关语啊，你让伟俊思考一下，回来再吧。 我觉得你一定猜得到的，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hen 的 No Gravity。那 Chen 的演唱会呢，将要来了，举办在几时呢？那就是在3月29号下午4点钟啊，地点会是在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s.com.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啊，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刀有关的。你知道成年了的刀啊，应该叫什么嘞？ 成年了的刀啊， 是的。 OK， 刀是那个拿来切东西的刀。 对，就是那个 成年呐、啊。 嗯， 成年刚刚说双关语。成年 也叫做什么呢？长大， 长大， 长大刀， 登、okay、 大刀， 登 大刀，请问是登大刀吗？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登大郎吗？转大人，转大刀， 哎、不是， 关公面前耍大刀， 不是， 成年还可以叫什么？成年， 成年了，成熟了， 成熟啊，跟语言有关系吗？ 是的， 啊，不早说， 来了来了，我知道你懂了， 成年叫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Versa adults 类似这样子，哎 ，adults， 所以答案 是 不要跟我讲是耳刀， 对呀、啊，答案就是耳刀。啊耶、yeah, ，成年了的刀就是叫做 adult， 我无言呢、欸，真的是 adult 哎、欸、 ，adult。但是这部电影呢，不管你是 adult 还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的，都可以看的。只要呢你是正在迷失方向的你，或者是需要一些动力的你呢，不妨可以看这部电影，叫做呢《飞驰人生三》啊。它是由沈腾、嬴政、黄景瑜等人主演的啦。这次呢，张弛呢以升级当这个车队的主教练呐、啊，他带队呢挑战全新的牧尘100拉力赛了，哎，那么刺激的活动肯定不要错过了哈！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这部电影呢将会在3月26号就会上映了，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Justina Kwan 的好朋友。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勋。 GoShen 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现在笑的第二个冷笑话呢，它又回来了，跟动物有关的，嘿嘿。你知道什么动物呢？可以修炼成仙。 动物可以修炼成仙？ 对，什么动物嘞？ 难道是修炼爱情的手？ 林俊杰 是吧？ 不是。 不要讲林俊杰，当然他是歌星，不要这样讲。 歌星、啊、不是这个歌星、啊。 什么动物可以修炼成仙啊？ 是的。 难道是狐狸吗？ 为什么是狐狸？ 妖狐啊， 狐狸精。 对啊，狐狸精成仙成妖。 No， 不是吗？也不是九尾狐。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对啊， 不是。 OK， 这个仙是真的是在天上的那个仙吗？仙子仙女吗？ 对对对对。 什么动物可以成仙呢、啊？这个动物会飞吗？ 啊，它不会飞的。 不会飞，所以也不是鹤啊，不是那些， 不是鸟啊， 不是鸟类的， 不是， 也不是孔雀， 不是。 啊。什么动物可以成仙啊、跟什么有关？跟动物有关还是跟仙有关？ 跟动物有关。 仙是关键词吗？ 仙是，两个都是关键了，动物跟仙。 动物仙啊要换名字吗？ 换名字不用换名字啊， 就是仙， 就是仙， 动物仙啊，动哇很难呢，这个冷笑话 哪里呢？你刚刚不是很厉害那个成语的吗？ 要跟成语有关 啊啊，这个很关键啊，赶快猜一猜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秀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GoSHEN 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最近 Hot to Hot 不是推出了一首新歌 Root 嘛？而这首歌曲呢，在网络上哦是迅速的爆火的。我个人觉得，除了这个副歌部分呢非常的洗脑之外哦，还有一个部分呢，竟然成为了这个网络热梗啊。错啦，就是由成员 Stella 唱的这一首念白的这个 bridge 的部分啦，真的非常的洗脑哦。就很常的会有人在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呢，用这个部分去做那个 lip sync 或者是 transition 的 trend， 就是有一种 mean girl 的感觉，你知道吗？那我自己也有让 GoSHEN 的 MC 们呢尝试去复刻了这个念白的部分啊，给你们看一下，我们 MC 们呢也有很 mean 的一面哦。当然这个视频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GoSHEN吃瓜学会第三季要回归了，想要上到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瓜的话呢，赶快上到去 GoSHEN.MY 的网站上呢去报名就可以了，真的真的不要错过这次跟我们一起吃瓜的机会哦。更多的 K-POP 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down 完毕，下期见。 That's my type， 자눈맞춰볼까믿고걱정하는건버려잠깐 We're living that good life， good life 꿈이멈출수없 두둑 숨김 없는 표정도 솔직한 그대로 feel so cool 여기저기 따부러운 눈빛 Don't call me darling I'm too rude You know what he said to me? What? He was like, you're so rude And I was like, boy, does it look like I could care? I couldn't even care less 冷笑话 你会说的冷笑话是什么水果最胆小答案是木瓜因为爸爸呀啪啪呀 哈哈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小小小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队长的 Nuna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不管你是 Nuna 还是欧巴都可以猜这个冷笑话你知道什么动物呢是可以修炼成仙的 OK 你刚刚说一个很关键跟成语有关 啊，本来就是跟成语有关 所以什么成语是有仙的啊 哎，来了来了 一笔成仙 不是 仙道仙德 不是 是吗 不是 仙哇有这个成语会很难吗是不是很冷门的 很容易的小学就学过了、啊、什么你懂了没 你很弱耶、欸、你 什么动物 刚刚我是有类似有讲到他了的 有没 我这样就要破你梗吗 啊 呀、 yeah. 我只能说是不是跟今年有关的 哎、欸欸、你很厉害 OK 这个成语确实大家都会、 uh-huh. 你可能上个月才刚讲过 上个月我上个月讲过 祝你全家或者是你、 uh-huh. 一马当先、 uh-huh. 答案就是马啦因为一马当 先 原来那么的简单 就是那么的简单所以大家这今天的两个冷笑话要学起来哟手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Monster X 的 Love Club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8号晚上7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们最新一集的勾选哎呦喂你看了吗这一次呢 Kristen 温阳还有莉亚佩珊呢就来斗智斗勇啊重点是啊很可惜莉亚佩珊到最后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惩罚去摸了恐怖箱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哇莉亚真的好勇敢耶敢用手直接去摸那个恐怖箱耶对不对 是的到底莉亚真的是那么的坦克吗我们现在就立马听听看是真的有如此事情发生 毛毛的这么没有东西了 你那边 不要 坦克来的 那边那边 哎哎哎小心小心小心 没有的 在哪 啊还没有感觉 哇莉亚你胆量可以分我一点吗一点点就好了 please 真的要分给这个楚英呢还有我一点点的胆量我们是胆小 PL 来的 胆小二人组嘛对不对 对 那也想问一下如果今天真的有恐怖箱的话你最害怕会摸到什么东西 我最害怕就是摸到那些生物咯、 uh-huh、 不是非生物 蛇的话呢 哎、欸， 可以吗 谁要摸蛇啊我不要 你最害怕的 nightmare 就真的给你摸到 摸到蛇啊、嗯、蟑螂啊 蟾蜍呢 蟾蜍也不可以很蛤蜊它的鼻 软软黏黏的 都不可以都很恶心、 啊、 只要是未知的东西都可怕啦 没有选一个最可怕的噩梦 最可怕蛇咯、 uh-huh. 它会 OK 如果里面有蛇蟾蜍蟑螂跟老鼠 你每次给我选的都很可怕 但是有马币一千块 马币一千块 你要在里面摸索 肯定是拿我拿一千块了， 所以你看一千还都是可以给钱客服嘛，对不对？ 是的 啊，大家想要看到完整版的影片呢，就要勾选的 YouTube 看看就可以了。 哟，哎呀，看了这个勾选，哎呦喂，之后是不是再想看更多的好看的戏呢？比如说像是 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有穿越剧啊，《成何体统》啊，它是有王楚然呢、陈磊呢主演的啦。故事讲述呢，这个职场菜鸟啊，意外的穿入这个书中世界的，成为反派。女主呢，将逆转自己的反派宿命啊！最后结局如何呢？想要看的话，《成何体统》3月19号起，每天晚上7点呢，在 Astro 频道308 On Demand、Astro Go 以及 Suka 呢就可以看得到了。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